咱们是这个当地跺一脚四成乱颤的家庭。 你妈平常说话调门都挺高的。 不是，这说到什么事儿啊？你得问。 哎， 说到我们这个家庭状况， 对， 那是不一样。 好，这是你们有遗传。 咱们呀、啊，不能丢了人，让人小瞧了咱们。 嗯， 咱们 首先说这个。过程当中用的这个车和这个场地， 对， 就得显示出咱们气派。 嗯， 咱们场地不都是平常？你看，找一酒店是吧？ 酒店是酒店，酒店跟酒店不一样，那大厅得能装， 是 挑高得够高， 没问题。我 跟您咱们得要那36米挑高的。 现在我跟您说，这快捷酒店啊，都可以达到这个。 什么？ 你真够能开玩笑的！你什么家庭？我们什么家庭？我们家拔下一根毫毛都比你的腰粗。 你们家猴啊？ 什么叫猴？就是我们有这个实力。孩子不怕花钱，有什么钱，妈出。 嗯， 妈就这么一闺女，闺女结婚了。我得都展现展现，是不是？ 你什么都别管， 您也搂着点。 不是，他得管 啊， 他那活不干谁管啊？ 是你什么都得管， 我还有活干， 也不能都管。 到底管不管？ 管。 这事儿听我妈的，真的。你们家呀，跟我们家没法比。那有些场面，你们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想所未能想啊。 对，就不敢想象啊。 我压根儿啊，因为我就是。 你坐下。 不用站着啊，说话咱一家人了。 谢谢。 咱们请这个婚庆公司用那个大屏幕得大。 嗯。 啊。东西啊，设备得好。 嗯。 什么叫铺张？什么叫浪费啊？这一辈子能用几回？就这一回啊。 不是，您说大屏幕它放什么呀？ 放什么？新闻联播也是好的， 没听说婚礼放新闻联播， 这放什么重要吗？ 我妈那意思就是说，放什么都能放，是不是？更何况咱们俩结婚，那得有好多照片呀、视频呢、 对呀、 啊， 关键是我们有 明星给我们送来的祝福， 嗯，得有。 我们打北京那边找了名人了， 哪有名人呢？ 你不知道谁吧？ 不知道谁。嗯， 北京呢有一个说相声的叫英宁， 那老有名了，经常电视。 我妈最喜欢他了。 你妈这俩钱花的呀，真的。 北京电台有一个女主播叫小底的，哎呦，那你就听过声，你没见过人， 听这声 了。我妈还找到了北京电视台一个做车节目的，叫王 大雷，就那可了了，那是最大的腕儿。 虽然我也没听说过，但是我想北京来的肯定也多多少少。 他当天不来，当天不来就录了个祝福。 啊，那这北京 录 来了。录 祝福视频 啊，这得播呀。 那是，这不管怎么说，你们不知道是你们眼底的浅。 我知道。 全国人民有不知道他们在北京的节目吗？ 我告诉你，你这节目你真没少听，我跟。可是你这大屏幕，你说就放这仨人，你 就谁说就这仨人呢？ 啊， 还有好多呢。哎，这不是放不这头一项啊。其次，咱们当天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得展示展示咱们的陪嫁。 哎呦妈，哪有这个规矩啊？人都是展示我们那个。 谁说没有这规矩的？ 蛋糕。 谁说没有这规矩的？ 我跟你说，我妈为了这次婚礼的事情，专门买了各国各地区婚俗大全500例。 哎，像什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的风俗。 你妈小学都没毕业。 像什么西班牙、葡萄牙的风俗。 你坐下。 我告诉你说，小子。你娶了我姑娘，她抄上了。 是，我也麻烦死了。 我这些东西都做赔去，我一次性都赔给她。 不，咱没必要嘛。您 我告诉你说，小子，你过了门啊？ 嗯， 我这先 我过了门， 不是我姑娘过了门。 好，您说。 我先陪送她7套房， 啊？7套房？ 哎，有5间是门脸。 妈妈，有个问题呀、啊。 什么？ 光跟她说她知道，那外人呢？ 所以我说那天咱得展示展示。 不，哪有？ 咱们得把那个沙盘都摆上。哎，让大家伙看看咱们地理位置。 嗯、婚礼 仪式、这个、 您这是改售楼处了。 这个咱不能大屏，这大屏幕我想起放什么了、 啊？ 放咱家房子照片。 哎， 啊， 做字幕，独立门面5套。 找几个那个礼仪小姐拿咱家的房产证在大家伙面前走一遍。 对， 哎、 那个举高高的，举高高的。 那您看我是不是得带一绶带，上面写着欢迎光临？ 不用 你带、 啊、 你得写新郎。 我多新鲜呀！我可不结婚写新郎。 那你带什么绶带呀？ 对， 你坐呀。 你没结婚， 我怎么老站着？ 没有这种概念。 120平米住房。120平米 厨房也有，有120平米的厨房， 光有120平米厨房 就 做饭， 120平米的厨房跟厨房我们有好几个， 怎么这么大呀？ 两人刚吃橘子，没法吃火。120平米的住宅， 两个你以为120米是直线的？ 写字楼1套，豪车1辆。 嗯、哦。 妈，咱们金字儿吧，这几个。 对对，还有金子，有金子， 金子。 你妈，我这个买了金子了啊。 这个有不多啊，也有这个几百斤的。 哎呦，您这金都论斤啊！ 哎，结婚那天看， 盛世买黄金。 您来了， 谁结婚用这音乐？等等等等， 欢迎光临， 哎，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酒店开张这是。 啊，您在这里签到。 哦，好好好， 啊，您在这里随 礼。 啊，随随礼。 好， 还礼吗？ 哎，您先别进那个大厅了，就是这边这边，请顺着我们游廊参观展览。 啊，展览呢？哎呦， 好， 咱是买票进来的吧？ 好，请看这边的图片。 哦， 这是独立门面一号房。 好， 独立门面。 二号房， 独立门面三号房，这是120平米的住宅。 您喜欢哪套？ 卖我的？哎，什么意思？这是咱走错，我们参加婚礼的。 哎呦，这是我们女方的嫁妆。 对，请您观赏。 嗯， 女方的嫁妆。 对， 女方这都是嫁妆。 这是豪车模型，您可以拍照。 好，别动， 别动。 哎呦，不让动了，咱们。哎呦，什么家人呢？ 最后我们会在大屏幕上显示，有您有您还有您啊。 哎呦，这女的脸啊，这一下钱超上了， 土也土，豪也豪啊。 啊，这确实，这门面房这得住多少钱？ 高彩礼啊，简直是高价 的。我跟你说，你是没参加我阿联酋的婚礼啊？ 怎么你参加过？ 我也没参加过。 那你是说这个？ 我就那么一说，兴许也有比这豪华的啊。那边因为沙漠，据说有石油多。 那土豪，你知道10个手指11个戒指， 还有一戴俩的 啊？这么憨。 这么憨， 手指都憨啊，还是戒指憨？ 手指头跟戒指，你这不懂了吧？手指要憨，戒指就得憨，没有大手指戴小戒指。 他们这婚礼肯定酒席这都错不了啊！ 哎，我今儿咱这个得有大肘子吧？ 哎，对，这 得吃好吃好。 螃蟹、海鱼什么大肘子？ 海鱼、 蜜枣、 伊拉克的， 就是天南海北，你知道吧？天上 都来这么多人，天南海北来人， 就是吃的吃的， 对，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带壳的瓜子， 不带壳的那个花生， 对， 你看炸花。这不是什么好菜、 啊，嘿哈，凤爪。 我们想着这是带壳的，那得是什么水里游的？ 水里游的王八。 我跟你说，这家肯定是错不了这菜， 错不了，错不了， 错不了，错不了。 也是酒水， 这份子，所以咱也不吃亏。 到时候咱喝酒，咱喝半瓶，拿半瓶。 哎， 是 吧？ 噔， 春节 晚会到了， 他那 春晚怎么设计的？ 是有点颁奖的意思。 好，现在大家展示一下女方的陪嫁。请看房产证。哎呦， 哇，那个第三个模特好漂亮。 哇，那房产证那也是最大那套。哎，一会儿跟他好好聊聊。 下面是宾客提问时间。 宾客提问？ 不是， 这改发布会了。 参加这么多婚礼，头一回让宾客。 啊，我们那个豪车，喂喂喂。喂 有钱不能一豪华走。 就这方面忽略。 我们这个豪车是两座的，可以敞篷，就是一个子。 哎呦， 我的太帅了，子。 然后车两边的门跟翅膀似的， 扔 扔的。啊，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共七套房的房贷都还了吗？ 全款付。 好，现在是提问时间的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你说 新娘还有妹妹吗？ 拿金钱当嫁妆倒是常见哈，不是少见。最近呢，山东的潍坊一场婚礼中呢，却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嫁妆。女方的嫁妆相当土豪，门面5套，120平米住宅1套，写字楼1套。 一想就不是在北京， 甚是羡慕啊！ 也羡慕也恐惧。 还有一辆豪车，内容相当的土豪。 嗯， 宾客们纷纷议论，这个婚姻按说应该是爱情的结果吧？ 不是坟墓。 哎，你对婚姻的看法怎么这么偏激呢？ 人7套房怎么有坟墓呢？ 你没房， 7套房连坟都没 有。当然，他们这一套搞的吧，有点像财富的象征了啊。反正我是挺酸的。 李白，你嚼着葡萄。 老爷，你说说，你可是裸婚的啊？当年， 我挺苦的。 你这嚼着黄连。 老王，你呢？ 我这还找不着坟地呢。 你是不是觉得他显摆？ 嘿， 你也想不奋斗？ 他想不负责任。 老人们也说，这男方要是没点实力的话，婚后是不是也多少挺难受的？ 这老人估计也羡慕， 他就这么过来的。 有个矮的看不见，一直在问，哎，男方是不是很帅？有人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嫁妆给摆出来？你们小两口享受你们的这种宽绰的生活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大家都得知道呢？ 这就是显富、露富、 显摆。

不是这叫 么陈修呢？ 哎呦，我说孙奶奶、胡奶奶，下次您让他们直接送家吧，或者这您买点，少买点行吗？这太沉， 对不住， 多买便宜， 没想到 大家一分，而且我们俩能不给你吗？ 我们老太太呀， 您这么说也 能吃几个，还不是给孩子们？ 我怎么听像留遗产呢？哎，行了行了行了，没放心吧，我帮你抬去。哎呦，哎呦，哎呦， 真是好孩子呀！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咋没大磊？咱俩可真麻烦。 哎呦，大磊，这玩意儿，里出外进这么多趟，真是不容易。 大磊比我那孙子管用。 哎，大磊呀，比我那孙子强。 我要有这么个好孙子就好了。 哎呦，大磊要是我孙子呀，哎呦，我得天天的吃洗面去。 奶奶， 哎， 我愿意大磊当我孙子。 行了，二位奶奶，便宜也差不多了，这我本身也算您孙子辈儿，行了吧？这就可以了。 可以，这还一箱，来吧。 哎呦，一箱。哎， 别晃悠，别晃悠！哎，这要是菜地上的话呀，香的烂的，这枣咕噜咕噜满地，它得是。 像我这个晨呐、 啊，那是早晨， 早晨呐、啊，这都到晌了，这还早晨呢、啊。哎呦， 哎呀，大雷呀， 我说奶奶， 还是要加强运动啊，锻炼呐、啊。 您说您买东西也是，您买整数不好吗？您干嘛还买有整有零的呀？ 正好是碰上这个五十三斤六两，你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对，我是纳闷，您买五十斤不行吗？ 不过 你买个三斤六两， 够虚的，这才四层就汗哗啦哗啦，你可没我那孙子身体好。 不是，您这个孙子怎么不帮您抬来呀？您身手是多沉的箱子，我老说这箱子沉。哎，我就不说什么了。 他今天呀，阻着出去。 行行行，您就别替他解释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也没说的什么，我就说这枣，行行行行，反正您空间够不够分量那枣、哎、 得嘞，谢谢孩子。 哎，别客气了。 哎，吃俩呀。 哎，行啊， 吃俩， 吃俩， 你吃俩呀， 就给吃俩呀、 啊、哟，一个都不吃啊。 哎，喂喂， 怎么了？我给你送家去，别着急啊。 哎，谢谢孙奶奶。 这大磊先别走了，要不、哎、奶奶把这枣倒出去咱们称称好不好、 哎、来来来，我来帮你兜着，先把枣倒出来。 哎，这像撕不开呀、啊、 撕它干嘛，直接放这秤上称。 摇摇摇摇。 哎呦 哟， 这是多少斤呢？ 不对吧，你这称不准吧？ 不可能呀。 再摇一回， 再来。 哎呦呵，我说孙奶奶， 嗯，那你 啊 啊， 这秤上写着可是三斤二两啊。 这小箱子三斤二两。 哎呦，您别看这箱子小啊，这分量可足是啊。哎，我再要这个。嘿，胡奶奶，恭喜您。 怎么着， 您这箱子跟孙奶奶一样沉，三斤二两，谁也没吃亏。 俩加在一起等于 六斤四两啊。 除以 二， 一斤四块钱。那是 那是 六斤四两， 那是二十四块八 除以二。 哎呀，你一次说不行吗？ 登了这么一个消息，说俩大妈也买了两箱大枣，五十多斤，回来一上秤啊，发现一个箱子就重达三斤二两。大妈心里想了，感觉我又多掏六斤多的大枣钱。这事儿是最近的一事儿，你想，大妈在水果批发市场遭遇的欺诈，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反正装枣的纸箱子就跟灌了水泥似的，死沉死沉的。 这大妈呀，后来到了这个水果批发市场旁边的工商所投诉，工作人员说，我们一定对此事进行处理，您放心吧。把这六斤多枣钱一定给您要回来。 有网友说了，这教会我们一个道理，这草绑在白菜上面就是白菜的价，绑在螃蟹上面就是螃蟹价，绑在王八上是王八价，东西不是没有价值，就看你把它绑在什么地方。 现在这个市场管理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市场批发水果确实是不去箱重，这是一个行业的行规，不过呢大家都表示无法接受，相中都超出了个人的预期，而卖主并未告知，所以这事儿确实得由工商部门介入处理了。